各位，上次嗰度连东方军总司令部都召开军事会议，会上一个高官摆出当前嘅恶劣形势系东方联合五军所造成嘅，但系东方军总司令部到而家咧仲未撤换方日蒙呢个人，足以使本人十分担忧啊！咁话，咁啊，接住另一个将领又讲咯噃。我好赞成汪兴啱先嘅讲法，方日蒙本来属年事已高，又系教学之旅嘅人士，计正不堪重负，喺前线带住重兵作战，况且要对付北方军咁强大凶悍嘅敌人，我睇方日蒙佢五个军远远就唔系北方八国军嘅对手，呢啲亦都系有目共睹嘅事。仲有，自从方日蒙佢接任后，一直就唔敢同敌人做正面交锋打硬仗，唔系闪缩就系退让，以致丢失好多疆土阵地。怪唔知佢嘅手下人反对声音越嚟越多。唉，总司令部大长官而家长长咁叹咗一口气，继续又讲啦。咁样落去，万一佢内部再发生大嘅兵变，咁就会使到成个五军联合保唔住。五国军如果冧荡，我哋成个东方国家是损失惨重的大事啊。过了一阵，又有一位大长官说了，方日蒙他从前接任五个又弱又散的不成军之军后，慢慢确实成了一座重重的完整军团，就好像泥土沙石一样牢固守住了北大门，这个功劳不可埋没。好快敌人认定呢个从来唔敢出兵打仗嘅将军，日子耐咗，你唔敢打敌人，但系敌人就敢打你啦。好快引嚟咗敌人进攻，进攻嘅原因系虾佢软弱又年老，系佢无能为力嘅缘故。北方军用兵力一试，果然不堪一击，慢慢就失去好多土地。睇嚟我哋要快啲撤换方日蒙至得啊！嗱，今日东方军总司令部内占多数嘅决策当家人，佢哋都纷纷表示要快快作出决定，决定嗰位陆军大头目方日蒙司令嘅要职去留嘅命运啊！亦即系讲，已经占咗多数最高层当权者，佢哋而家都唔睇好方日蒙，先有呢一番举足轻重嘅话。咁就等于成咗从上至下以及对外睇，人们都十分担心方日蒙佢手下带嘅五个军系不作为嘅，咁样不作为就将会俾强大嘅北方军食咗，起码会俾北方军赶上最绝嘅路，直至灭亡㗎。总之决议系由继续由佢带兵就是大错特错嘅事情系啦。近年嚟敌人北方军总司令部有好多高级将领又有传言，东方军用嗰个老到就将入木、快入棺材、不断失败嘅人做大将，感到欢欣鼓舞，因此先决定咗大量进兵，用二十几万人马急急推进，一经推进，即时吓到方日蒙兵团向后退缩，丢失阵地，咁咪前因啊！嗱，如此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的光阴又过了一段，人们都因为同一睇法，所以都话时至今日，总之自己人同敌人都一致认为方日蒙唔使几耐就会落得个撤职，起码是逼住佢自己为了体面要主动向上级提出告老归田，以免带来革职查办。自己提出告老归田就是最聪明之举，尽管是名落孙山，等于落得个好唔光彩嘅下场，即起码免受革职查办好好多啊！ 要自己提出告老归田，是官场里头护官符咒语之一，是好多人的睇法。哈，事物就怪噃，怪在山雨欲来风满楼，往往冇人知道嘅。好快，唔知系咩日子，天空上突然多咗一串唔长唔短嘅秘密电码，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因为系秘密电码，当然系冇人晓得啦。不过而家东方军总司令部内有一位高级参谋，他手上接过那位不敢怠慢的逆电室官员送上一份特急电传，是什么内容呢？大概只有他们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这时的高级参谋素有做事快速军人作风，而急急戴上眼镜看，嘿，不看又自可，看了之后好像心里面啊那么声。这位面上虽然没有表情的高级参谋手拎电报离开自己办公座位，噔噔声尽最快速度面见上司。上司是一位上了年纪头发半白面上有明显皱纹的副总司令，军事经验丰富的副总司令只是重要军情报，要认真对付先坐住不动，又两眼一闭，再顺手放低那副专为审批军内公民而戴的黑色商圈发光的老花眼镜。副总司令现在要眯埋眼，这样的眯埋眼实质等于集中全副精神，要用两边最静的耳仔专听那位面对面坐得好近的高级参谋讲话。闭眼后的副总司令如果要问近处看他面上是哪种表情，同普通人比较有乜嘢唔同，副总司令面上而家係清楚现出有好多中横交错嘅大小皱纹，咁分明係几十年军旅生涯日夜工作嘅形成。副总司令面上成日现出十分劳累又担忧嘅神情。早就听人讲，残酷嘅战争岁月，身为军人大官，他虽然是聪明机智能干的人，他没有经历过担惊害怕艰难辛苦以及痛苦煎熬百味俱全才怪。而家副总司令他两耳专听着高级参谋讲话，细声简要报告开始了。特急军情，原来是东方第五军团方日蒙来电，方日蒙已向自己手上五个军下达命令，长话短说如下：因时机已成熟，本军兵团再过两个时辰立即全线火速出动，共170,000军队分成11批，向敌人北方军分作三方合围，作重火力进攻。咁系电报一。电报二，陆军指挥官方日蒙兵团司令请求总司令部嘅空军帮助参战，具体做法系请于16个时辰之内务必派出有最重型炸弹装备的飞机6架，要同一个时辰集中轰炸大北省界指定的山口河堤，其目的是要那里快速崩堤，要急使那里眼望无际茫茫的大北江的大水改向东边流。高级参谋官有一条气就读出方日蒙电传报告，报告后未到一个时辰，副总司令已经召集多位重要军官商议。军事专家大军官们而家深感奇特，认为呢位历嚟出名胆小最怕打仗嘅人方日蒙点解咁大胆，会粒声唔出突然倾巢出动，发动全部最大嘅军力进攻最凶恶嘅敌人。方日蒙而家做法是极反常态。好快有两位长官在个大片面积军用有着最真实战地一模一样标本上边就一一指出了。各位啊，你们看看那边宁静的大山河城池的战地已经今非昔比了。奇就奇在在昨天大片干旱平原陆地和很多城池已经全部突然间变成了水淹。呢一带系有30,000+北方军占领住嘅地方，而家嘅大水已经令到敌人一日之内突然大乱成咗丧家之犬， 大有唔俾河水浸死就会饿死。照我睇，而家嗰位一向习惯失败，一味向后退缩嘅前敌陆军指挥官方日蒙，佢大胆果断落命令，要调转头，敢用重兵进攻北方军，系啱噶。嗱，咁几个时辰之后，总司令部又接到前线情报站急嚟嘅电报，话最前线嘅北方军敌人前头部队合共30,000人马，因为大水嘅淹没，于当日已经全部变成方日蒙嘅俘虏。哇！呢一个好消息啊，令到东方军总司令部震动啊！总司令同埋其他大军官呢阵时恍然大悟，而有同声话：哦，原来我哋嘅方日蒙好早之前就知道有大水将至，咁大嘅水系几百年不遇嘅事情，我哋真系想唔到啊！人人都话嗰位语不动听、貌不惊人嘅方日蒙，佢天文气象、地理学识如此了得，实在高明啊！方日蒙有意败退，实在丝毫未损失，仲提早埋伏好大批军队等候。而家大水一到，敌人北方军嗰30,000人马喺我哋东方军以多胜少、以多压少，成咗泰山压顶之势，所以不费吹灰之力，迫使敌人全部缴械投降。睇嚟方日蒙佢旗开得胜啦！各位，我哋要快啲通知空军，按方日蒙嘅请求，派出嘅飞机要出击，轰炸北大江，要选择最好嘅，指定嗰度系最唔牢固河堤，应该喺嗰度落手，动用威力最猛重型炸弹，有效轰炸，要一下彻底崩堤，实行水淹七军。总司令部嘅爆破计划一口气就讲完晒啦，咁啊话分两头咯。而家向住敌军反扑嘅东方五军团上下军人，因为多年受压、长期受欺负，得到不敢打仗嘅臭名，所以军人一个个都唔忿气嘅。而家听到立即进兵打仗，唉，特别神勇、格外精神啊！有日夜晚，丑时过后是下半夜，正当所有人入睡最深透的时候，东方军副军长蓝天明趁着大兵作战在大北江河堤经过，眼看着那两小堆干柴红红之火已经烧着，这些就是轰炸目标。没多久，哦，天空上果然有6架大飞机出现，好快就远远传来一阵又一阵嘅地震，脚上感到摇动嘅。东方军飞机上嘅航空兵抌落嚟嘅炸弹果然准确厉害，长长嘅河堤啱啱崩塌，大水外泄直流。北方军总司令部立即收到报告，发现自己嘅前头部队30,000人失利。而家主力大部队所处之阵地洪水将至，知道大事不好啦。总司令部最明白，我哋嘅北方军人全部系唔懂水性啊！大水嚟到，如果逃避不及，就会浸死快过饿死啊！总司令部就当机立断，急急发出特急命令。天空上嘅电波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如此电报直接命令20,000人马。唔只要立即停止追杀方日蒙嘅东方五军，而家嘅命令系急叫从前每打必胜嘅北方军向后，快啲退兵。上级命令虽然又猛又急，可惜为时已晚啊！皆因东方五军同北方大军成咗两军遇，勇则胜啊！而家嘅东方军重兵摆出一个决心大战到底嘅重兵阵势。决心要大战的东方军立即咬住北方军开火，双方两大军战阵一经交锋，就成了激烈大战，杀到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两日两夜之后，令到北方军大出乎意料，真的想不到眼前从来只知一味甘受挨打，不敢还击，成日节节败退的五军联合军队，而家先知道佢哋系如此训练有素嘅军人， 又如此强硬了得的对手，加上东方军以日待劳，有准备的17万东方军大战20万卢斯远征疲于奔命企脚未稳即开战的北方军，北方军死伤人马甚多，北方军战败就向后退，退到好远。但又见奇怪的事情，胜利的东方军未见乘胜全力追击敌人，他们只是追赶了两程路就鸣金收兵，按兵不动。意想不到的事还有，现在突然有大水急涨迎接北方军，河水慢慢地进入了北方军占住的阵地，有准备的东方大军现在未见全部截断北方军的退路，但不怕水的东方军早就占到最有利的阵地，极力先使北方军立即断去粮食。咁当时北方军阵地里头呢已经成了一尺几深的水了，睇嚟呢阵时北方步兵们仲可以逃出险地嘅，因为东方军截住嘅只有三面包围，仲留出一面可以突围嘅路。咁主力十几万北方大军当接到总司令部紧急命令撤退嗰阵，忽然间就倾盆大雨到。日夜落个不停，唉，咁就人们常讲嘅屋漏更遭连夜雨，算似又遇顶头风啊！咁就注定咗北方大军20万人马会彻底遭到失败。战争虽然继续，不过胜负已分啦。有识人士就指出：，哇，军头目方日蒙原来系个十分阴沉，真正智勇相全。靠苦肉妙计瞒过所有人，重受屈辱引到敌人轻敌上党，重利引诱使到20几万北方军进入于北方军不利之地先至作战。从此人算不如天算的事就多了，本来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为什么说北方军粮草供应不足呢？那是因为洪水来得太快，是天灾，再加埋东方军宁可唔打仗亦要截断敌人嘅粮食，係人祸，咁就注定北方军要挨饿。城楼失火殃及池鱼，受波及嘅仲有嗰班专向世人宣示令到东方军蒙羞北方军供养嘅先遣军龙虎山大国造反贼陆克松马侯爷哋等1000几人马。人逢喜事精神爽，前方大打胜仗已经成了定局，东方军总司令部在这热烈开会讨论，大军官们就感慨良多了。忽然间有人说：总司令啊，敬请你讲几句啊，关于最前线五军司令方日蒙的话。总司令终于高兴地说了：不瞒各位讲，我应该直言啊，方日蒙他精忠报国，简单话他忍辱负重，远远未够。方日蒙他是百年不遇难得的大将之才，啱先已经想清楚了，我用四句话全问如下：忽然大败心不惊，面对诽谤欢喜听，断肠之事不流泪，死神到日要欢迎。总司令直言四句，引来震耳的大掌声叫好声。当然亦有人讲，战争未到最后又点知鹿死谁手呢？咁事实上而家嘅大战轰动两国上下嘅两大军队合共几10万人马，在战场上杀到天昏地暗神鬼惊慌，这样的大战只有兵家们担心和关注，在这观龙虎斗，内行的人们就容易看出事物奥妙变化，兵家就会分出兵法布阵变化的优劣，兵家本事属高低而各抒己见。现在东方军总司令部对外讲：我们敢断定方日蒙兵团他一定会彻底胜利，是20万北方军末日到了， 200,000北方军有全军覆没嘅危险。但系敌对嘅北方军司令部咧，喺报纸度就公开讲关于战争嘅事，从古到今战场上都系变化多端而难以估计，经常都有神鬼莫测嘅可能，既有转败为胜，又有转胜变败。眼前一切不必太多担忧，北方军同北方国嘅同胞们，世界系打出嚟嘅。嗱，正是大水到来见无情，死人太多一片静，埋葬生意先勒索，客心老板棺材明。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